加元1.2655，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11美元，卖出1793.6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以东约1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梁家瑜在全运会场地单车男子全能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自由与克制。 真正的自由呢，你有一个道德观念的一个规范嘅。 想做就去做咧，往往后果咧系令到你未必负得起嘅。 微网红本地游会去到挪亚方舟以及息息园黄大仙祠寻找打卡圣地。9月16日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开始一天嘅呢个来临。呢一日咧就系9月14日，农历系8月初8，星期二啊。咦，今日同琴日一样，都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都秋天了，真是来了，来紧就来中秋了嘛，希望天气凉返少少啦，唔好成日咁热咁样。咁今日呢就係、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温度33度啊。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5:09的时间，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 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有时自己都会相信命运对自己好的，有些什么的抽奖啊，或者有些什么想是梦想成真的，我得的应该可以的，经常都会寄予一个盼望啊，有这样的想法呢都好的，你都是朝向这个正向的方向想，当真是知道咦不得的时候呢，仍然都是淡然处之，没什么所谓呢，这样你的人生态度呢就都好一点，开心一点。当然希望想梦想成真，不过有些梦想呢都要靠自己努力，有些梦想呢就可能真是好命好命就得了，但是不是那么多个人都可以这样的情况，应该都是各有前因。那些好命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唯有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做得到，而是自己的实力去达到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你会更加开心。幸运是我是叶德娴，开始了我们今早早的清晨爽利节目，一路由现在至到六点半钟都是这个时间，你听到的时候就会是在香港电台15台都是联播的，你是会惯性是一台一路听到下来，还是在5台那里听到下来呢？ 首歌呢就较为少听，李克勤和黄依文来到今天。 我路过行李藏着太多的伤痛，哪会为谁逗留盛放我笑容。 爱也路过，既能被你感动，你都失重，为何将现时都锁进在眼中。年纪小不等于我是错，尽情活着为何代表闯祸。 请别来爱我，我没法亲手又再写多一首昨日悲歌。来到今天就当做纪念，趁着我们能避免， 我会勇敢跳进你的空白点。 为何像隔开一光年，今天我又再失眠。来到今天别了别挂念，趁着结局能遇见， 我不怕雨天雨被共你的爱用血与泪提炼。 如若肚饿了，愿你细心点找到合适餐点。 为何将言辞都锁进在眼中？年纪小不等于我是错，尽情活着为何代表闯祸？ 请别来爱我，我没法亲手又再写多一首昨日悲歌。来到今天就当做纪念，趁着我们能避免， 我会勇敢跳进 合适餐点，只贪温暖，终于只有更加混乱。如没有缺陷，谁会坚决绝缘？ 明明是爱着，要扮到隔开很远。若爱是荒芜算， 世上都继续转。来到今天就当做纪念，趁着我们能避免， 我会勇敢跳进你的空白点。 为何像隔开一光年， 今天 我又再失恋。来到今天别了别挂念，趁着结局能遇见， 在2000年的时候，2001啦，他出道，在这个乐坛发展一段的时间，又有拍戏，但最后现在都转行了，就专心就是做他自己的事业，还有都因为有个家庭，有个 BB 的时候，人生是会选择过另外一些你自己想过的生活。是听说是一间负责钟表的一些的打理啦，系学已经系想自己创一番事业啦吓，咁啊做钟表嘅一啲嘅总监啊，嗰行嗰盘生意应该系自己嘅，咁就同做唱歌咧有好唔同啦。唱歌喺呢个娱乐圈里边都系比较被动，除非你自己可以真系好红，咁而去到有一个好主动嘅位置。咁但系咁耐冇去听翻佢嘅歌嘅时候咧，其实都发觉咧有啲歌咧系被遗忘咗。久唔久揾翻出嚟啦，又覺得唔錯，幾好聽嚇。剛剛咧就係黃依文同克勤嘅首歌叫做

出这个也是我。 可能习惯想象没有歌， 想法个梦也不能为我，居然被你超晚有意中， 这种界不止我。小半世没才艺，而你却正与我为，要想听真正心跳， 为我找回星空的美丽，明光 佛已开世。 刚刚的是高八度张敬轩王婉之。 See? 室外气温是29度，最高33度，刚刚听的是王明泉的《杨门女将》。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北韩宣称在过去的周末和周日成功试射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又说这种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白宫发言人说，美国仍然准备和平壤当局打交道。发言人说，华府对于北韩的立场没有改变，仍准备和平壤打交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北韩的举动显示持续最新发展军事计划，以及对邻国以及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呼吁各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双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轨并进思路以及分阶段同步走的原则，不断推进朝鲜半岛问题解决政治解决进程。英国四个地区的首席医疗官建议，为所有12至15岁儿童接种第一剂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预料当局将会扩大接种计划至这个组别。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本月初不支持为这个组别的儿童接种，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首席医疗官认为，考虑到这个年龄组别儿童的身心健康和长期前景，接种新冠疫苗可以减低疫情对教育的不利影响。英国星期一通报新增30,825宗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再多61名患者死亡。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本月11号从卡塔尔抵港，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26岁的男患者分别在4月和5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并在7月验出有抗体，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医管局又公布再多一名患者死亡，累计213名确诊病人离世。政府公布，粤港两地政府共同认可在广东省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构数目，星期三起由54间增加到超过700间。扩展后的检测机构名单适用于现时的回港二计划和后日推出的来港二计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869点，上升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68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日元110.0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6，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49美元，卖出1,794.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战情严峻，解放军战士奋力还击，重夺塔山阵地。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解放军战士有这么坚毅的勇气呢？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在屋企庆祝生日，要我煮嘢俾八个人食，买餸都力到手软啦，咪搞我！ 太太，不如找我帮手啊！我是做上门到会的、哦。 咦，你咪帮过好多名人艺人同明星运动员做过上门到会的何小慧师傅。 哈，你过奖啦！呢、这个礼拜你听住有你同行节目啦，到时我会教大家煮翻几味噶。 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午四至六的有你同行。 冇错啦，记得到时听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是一个朝早，我们又是在这里呢，就在空气中相见相遇。朝朝早好像同老友记一起共到这个早晨的，是吧？老友记就也都泛指好老朋友的，是交情好深的，一路呢可能是由细玩到大的老朋友啦。又或者有些可能呢认识没多久都已经是一见如故，仿佛好像好了解对方好耐的朋友，也都可以叫老朋友。咁啊，成日都朝头早，我哋喺呢一度透过空气中，可能你又唔认识我，不过喺呢度咧就仿佛亦都认识咗空中嘅我，我又认识咗空中喺呢个空气中睇下身机旁边嘅你，系一齐共到呢个早上。喺时都多谢每一位嘅听嘅身机嘅朋友啦。朝头早可能系一个惯性嘅收听呢个节目，又或者有啲可能系揿下揿下听到过嚟呢度，停留听下嘅，都多谢你哋先吓。有时好难讲啊，而家啲人咧对一啲嘅中意嘅嘢咧，未必会系摆好长嘅时间去睇去欣赏，听一听少少嘅时候，发觉麻麻，可能唔系好啱自己口味，或者又太长啊内容，咁又唔会听嘅。而家啲人咧比较心急啲，就唔会摆多少少时间去认真去答下。想下嗰样嘢系点样样咧？有啲时候你欣赏一个人咧，都系需要啲时间嘅过去嘅时候，大家嘅相处耐咗，你先至慢慢去了解一个人，唔系你一见就或者系睇表面嘅你系咁样样。凡事都需要了解，好人坏人其实都需要去了解，你先知道嗰个实际嘅情况。咁咩人都要认识嘅，其实咩人都识嘅时候，倾偈嘅范围又可以多咗，样样嘢都知多啲。我就比较系一个好奇嘅心态，逢系即系譬如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啊，都会可以好似识好耐咁样，有好多嘢问，问嘢都系成为我嘅一个惯性。又或者是可能是做惯节目的关系啦，做一些访问的节目的时候呢，就好自然呢就好求知欲好强，就问多啲嘢，其实问多啲嘢了解多啲啦，最后呢都是你是即是有益于喺自己嘅。同人讲咩时候都可以侵下埋去同人哋倾两嘴。如果唔系呢就 O 晒嘴淨係听呢，咁唔知点样啦。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打好关系嘅一种。早晨啦，时间五点搭八啦。喺而家嚟讲咧，嗰、那个 气温是29度，今天最高就是33度，也是一个很热的这一天，因为出了酷热天气警告。 歌声唱未停，眼里风光曲中记，只想永留声。 只要是好听的歌咧，都好容易悦耳动听，令到你系好投入去听吓。一啲比较系中式嘅乐曲咧，又有嗰种嘅味道。头先听嘅莹莹咧，佢系边个？系而家咧都唔系喺香港住啦，就嫁咗去好似国内嘅人，好似啊，都系生活得开心美满嘅，就系陈松伶。陈松伶刚才嗰首歌《岁月流星》。 鸟飞枝头上。 亦都系好悦耳动听嘅一首歌吓，黎小田写曲，卢国沾嘅词，系昔日咧丽的电视时期嘅一套剧里边嘅歌曲。剧集名字就系呢个《风尘泪》啦。咁呢套戏咧就系以唐朝末年牛李党争作为背景，主线就系富家公子与清流女子嘅爱情故事。咁嗰时咧就有系都好杀食嘅珠江啊吓，好有男人味啊嘛，嗰时好受欢迎。有珠江、刘松仁同埋方珍妮做嘅，刚刚系张德兰唱出嘅《风尘泪》。 一路连续几首咧，啲中乐背景嘅歌曲咧又好好听啊！即系个人嚟讲，又都几喜欢听呢啲比较带中国色彩嘅歌曲。但系音乐咧，其实咧都可以好阔嘅。你一啲好西式嘅啊跳舞啊劲歌热舞嗰啲，你又好好听。听下呢啲中乐咧，有一种好似好安静啊，好舒闲嘅一个种感觉啊！刚刚咧就系李丽蕊吓，翻翻嚟做节目嘅李丽蕊。他以前都是歌星的，歌星出身，其中一首歌《一缕情》，又或者有人叫《一缕情》。早晨啊，五点踏十的了。今天天气方面，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最高温度33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冷知，顺意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世人。 之前的一套电视剧的歌啦，有些朋友可能不认识哈，《云娘》当时是李思琪做，而主题歌曲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娃娃唱的。仲有大概两分两钟到清晨六点钟啦，一阵间喺六点后咧，有我哋嘅健健康康就系清晨啦。今日星期二咧就系崔兆汉博士嘅，咁一路咧都讲紧点样绘画怡情论养生，而近期就讲一啲昔日嘅画家佢哋嘅养生之道。之前就讲过苏东坡，今日开始咧讲另外一位嘅画家，佢叫做董其昌啊。讲佢嘅养生十戒， 为怕歌里变在心，情人泪满襟，爱因早中偏在恨海里。合一切亦有缘分，缘与歌里良相衬，情人共忍心，最惊恩爱一旦受波折，难忘佳老恩小爱民。 听着耳游的仙杜拉的啼笑姻缘， 五下调到10%。当局说因应立法会议员的关注，并为劏房单位的低收入人士和家庭租户提供更多保障，因此作出有关建议。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台风灿都集在上海以东约1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好多运动员咧临出赛之前咧，用咩心态去面对我哋嚟紧落嚟嘅比赛同埋挑战，原来好重要。 幕后精英撑体坛，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欢迎你收听啊！今日咧就系九月十四号，农历系八月初八啦，星期二，而家六点搭二个滴滴啦。咁今日天气方面咧都系热噶吓，现时系29度温度，今日最高3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会有骤雨嘅。今日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可能呢个时候咧，又见到阿崔博士啦。咁啊，崔博士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好啦，我哋喺度咧就讲翻系养生嘅先吓，咁就系、是、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咁先前咧就有讲苏东坡嘅养生之道啦，咁跟住呢一集咧就讲另外嘅一位画家嘅养生之道吓。 冇错啦，就系明代嘅董其昌。董其昌咧系出名嘅书法家啦、画家、文学家同埋收藏家。 嗯， 喺第16篇嘅时候咧，我哋已经介绍过佢嘅作画风格噶啦。 我记得佢咧就都好长寿噶吓，81岁。 系啊，喺嗰个时期咧，真系算高寿噶啦。 嗯。 在很多的长寿画家里面，他算是养生有术。他在一本书《画禅室随笔》里面呢就提出了养生十戒的内容，是这样的。 文家要养精神，人一生只靠这精神干事，精神不旺昏沉到老，只是这个人需要养起精神。 文家呢就是文学的文字来的，可能讲文人啦。佢喺呢几句说话入边咧，好强调一个字，就是、个神字啦。 嗯， 嗱，咁佢十戒嘅内容系点嘅咧？ 一戒好饮， 好饮伤神； 二戒贪色， 贪色灭神； 三戒口味， 口味分神； 四戒饱食， 饱食闷神； 五戒多动， 多动乱神； 六戒多言， 多言损神； 七戒多忧， 多忧屈神； 八戒多思， 多思扰神； 九戒九睡， 九睡倦神； 十戒九毒， 九毒苦神。 嗯，都好多嘢学习到， 都系同个神字有关啊。 好啦，咁即系话呢十戒咧，系逐个逐个去同大家解说一下啦吓。 冇错啦。 嗱，第一个咧就话戒豪饮，豪饮伤神啊，点咧吓？ 豪饮咧，即系豪饮啦。好大量嘅飲酒，甚至有啲人咧飲到停唔到，我哋話酗酒啦， 啊，即係瘋狂啊嚇，去到。 其實大家都知道，過量飲酒對身體真係有害嘅，特別係傷肝。而酒精更加係被世界衛生組織屬下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列為第一類致癌物質，同煙草啦、石棉一樣咧，屬於最高風險嘅類別嘅。 嗯，咁啊，好飲傷神啊，點傷法咧？ 嗱，相信大多數曾經飲醉酒嘅人啊， 都有神志不清的经验的。 嗯， 而且呢酒后驾驶更加是刑事罪行添啦。 崔博士，其实你会不会都喜欢喝酒的人来的？ 我不喜欢喝酒的。 哦， 很少喝酒的。不过呢你咁问到我，我就想起我一生人入面曾经有一次呢真是豪饮。饮到醉醺醺，有一个咁嘅经验。 係咩？一个唔鍾意饮酒嘅人竟然有咁样咁醉嘅经验，係几时啦？ 饮好多啊。我諗返转头啊都心惊惊啊。 几时嘅事啊？ 其实呢好耐之前啦，廿几岁仔嗰陣时。 係。 我曾经一个人去英国生活，喺嗰度又读书啦又工作。 嗯。 咁由于苦闷嘅关系，亦都好想呢尽快融入英国人嘅生活方式。所以有一晚呢就答应咗几位外国同事一起去酒吧那里喝酒聊聊天的。 嗯。 平时我就真的不喜欢喝酒，亦都不擅长喝酒的。一喝我就面都红了。 是。 整晚有成大约三个小时，这段期间呢大家就在这里聊天谈天说地，样样都聊。不知不觉呢你会喝了几多少 呢？几多少？一两杯的最多，因为 你都不喜欢喝。啊、 但是可能在那个气氛之下呢冇咗个警觉性啊！饮下一杯，饮下一杯，又俾啲人劝下啦。原来不知不觉咧，饮咗五六杯，一个大杯，佢哋叫一批， 系 一批咧，大约系568cc 啊！ 哇，你饮咗六杯咁滞、啊， 嗰啲叫生啤 lager， 开个水喉咧，揾个大杯装住嗰种啤酒嚟嘅。 不过都可以想象嘅，一班人吓喺度倾下偈就好投入，有讲有笑，你好自然嘅。诶、哎，有啲人就会讲啊，诶、哎，饮啦饮啦，唔怕嘅，咁样嗰啲，你就自然系咁饮咯，嗬。 系咯，又食下花生啊，食下啲咸豆啊、薯片等等啊，咁啊，真系不知不觉饮咗咁多啦。 系、 好啦，到差唔多大家要翻屋企嘅时候。个个都饮到醉醺醺噶啦，即系我哋而家所谓啤啤夫啊， 系啱啱好自然啦，应该系咁啦吓。 咁所以只能够咧自己顾自己啦，冇、人理到你噶啦。咁我离开酒吧嘅时咧，个面都红晒， 系 成身都滚兴嘅， 可能都会想呕，会唔会 啊？绝对啱啊！成日咧，真系想呕嘅，忍住 嘅 咋。 好啦，咁跟住你翻屋企嘅路途系几多先？需唔需要搭车嘅咧？ 诶、好彩我离宿舍咧只系十零分钟嘅步行路程嘅啫。 系。 不过离开酒吧嗰时咧，每一步都好似飘飘欲飞咁啊！ 即系企唔稳啦 吓，唔止企唔稳，踏极咧都好似冇个地下咁样嘅。 喂，咁就要揾嘢扶咯，本能吓。 好彩咧，路边嗰啲草地有啲栏杆，嗰啲铁丝网嚟嘅，我就扶住嗰啲铁丝网咧，一步一步咧咁嚟打横行嘅。 我可以想象到行下咧，又可能好似想跌下咁样啦。 你一唔拉住，真系会跌噶。 系 哇，被风一吹，唔单止冻啦，而且咧好想呕啊。 嗯， 我记得嗰阵时大约系十点零、十一点左右啦。 系 条路就已经冇晒人噶啦。 喂，你行翻去嗰段路咧，需唔需要过马路啊？ 唔使，好彩唔使啊，好少车嘅。 系 咁啊，行下行下咧，终于咧。就扶住都行唔到啦。 咁啊点啊？即系跌咗落地下咯。 啊，未系，不过咧，我就慢慢咧就踎低。 吓， 对手咧就揿住个地下喺度做咩咧？爬啦。 哦，你觉得咁样舒服啲吓？ 行唔到啊嘛，因为 咁啊真系爬行。 系啊，一步一步，但系咧爬两爬咧又呕又呕啊。 系。 咁啊，过咗一阵，突然间觉得咧啊，有架好似的士咁嘅物体啦。移近我自己身边，仲停咗喺度。个司机有冇响安我都唔记得啦。 嗯， 我醒觉，咦，真系有架的士。 哇，咁点样啊？你其实你 嗱声伸手啦，吓、就系开门上车啦。 其实仲争少少翻到去噶咯，都要上车系嘛？ 我唔知啊，嗰时神志不清啊。 系 好彩一上咗车，同埋好攰啊，好想唞啊嘛， 舒服晒噶嘛。 系啦，好彩仲记得个地址，话咗俾个司机听。 嗯， 嘭一声闩埋道门，成个人咧。就挨晒喺个 sofa 嗰度咧，就闭目养神，想瞌一觉。哼，点知都未瞌埋眼啫，个司机已经大声同我讲啦 ：Here you are, sir， 即系话先生，你到咗啦。 有冇咁快啊？真系快到咁？ 哇！我俾佢一叫，成个人醒晒啦。咁梗系要俾钱啦。 系 俾咗几多磅我都唔记得咗啦。咁、再落咗车先谂下，喂，由上车到落车。都是十零秒啫， 即根本你嘅呢头上，佢压两压，跟住就落车啦，系嘛？ 系啊，原来我上车嘅地方离我宿舍咧 只是爭二三十步的路程嘅啫。 可想而知，其實你當時是極之辛苦。哇！有架車埋嚟，梗係好啦，真係救命咁樣啊嘛， 你聽我頭先咁形容啦、幾乎真係想死咁滯啊！ 係啊，係啊， 但嗰陣時已經神志紛亂啊嘛，係咪啊？點分清楚咩方向啊？路程遠定近呢？ 所以咧，如果真係咁啱有人埋嚟即係打劫咧，你都無力反抗啊！ 好彩冇， 係咁啊！即係一眨眼又幾十年前嘅事啦嚇。 係啦，不過每次諗翻起呢件事或者講翻出嚟咧，都覺得哇，好似好尷尬，但又好唔抵啊！無啦啦咁樣使咗幾磅， 係。 咁不過呢啲都係飲酒之過。 咁呢個咧好難怪嘅，又年輕人在異鄉嚇，咁有過呢啲經歷咧都好嘅嚇。 可以係咁講啦，引以為戒啊！ 即係當時嘅氣氛，一班人咁話：，誒嚟啊，咁講下又笑下咁，跟住就話：，誒嚟飲勝佢咁樣噶嘛。通常你實會㗎嚇。 有男有女，大家都係廿零三十歲嗰陣時 嚇。好飲勝飲勝，我諗起阿鄭少秋有隻飲勝嘅歌，一陣間我哋聽嗰只歌好唔好啊？ 好啊好。嗰阵时饮胜嗰个气氛就系好似歌词咁形容嘅啦。 系好啦，咁去到第二届咧，就话戒贪色，贪色灭神啊，点咧吓？ 嗱，呢个意思就好明显啦。我哋要戒色欲过度，因为如果你贪图淫乐，就会毁灭你个元神啦。 嗯， 清初有个大官兼学者叫做魏象书，佢写本《寒松堂集》喺《容颜篇》咁讲嘅： 清心寡欲，受之骨也。祭人物，受之血脈也；節飲食，慎起居，受之皮毛也。鄙窮鄉之人，饑妾少，滋味淡，嗜欲寡，心氣平，尚有向精力之盛衰，而勸以保息休息，獨士大夫不聞此風也。 嗱，簡單嚟講，我哋人體有骨有血有皮毛，清心寡欲。是骨嚟嘅，长寿嘅骨嚟啊，好重要啦。咁佢又举例啦，喺穷乡僻壤嗰啲人啊，冇三妻四妾噶嘛，食嘢咧亦都系好清淡嘅，好少咧就系一啲七情六欲嘅嘢，心平气和咁生活，都会咧有时啲精力啊，有时盛，有时衰，有时会病啦。 系、 咁，所以咧个个咧都好重视养生休息嘅。不过喺啲文人士大夫入边咧。就唔系咁啦，个个咧就贪色贪欲啦。 系 嗱，古人都咁讲嘅： 寡欲以养精，寡言以养气，寡思以养神。 嗱，精气神就属于中医嘅三宝啊，最重要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寡欲养精好重要啦。中医嘅养生理论亦都认为： 善养生者，必保其精。 假如你纵欲过度咧，就损精啦，系咪？另一本书叫《累经摄生》，是这样讲的： 欲不可纵，纵则精竭，精不可竭，竭则真散。盖精能生气，气能生神，故善养生者必实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存，神存则身健，身健则病少，神气坚强。老而益壮，皆本乎精也。 嗱，讲嚟讲去咧，重点都喺个神字嗰度啊。如果我哋消灭咗自己嗰个神啊，咁我整个养生过程就断咗缆噶咯噃。 系啊，千祈唔好断缆啊！ 冇错啦， 系 董其昌就劝人戒贪色，但系好讽刺噶。喺史料入边嘅资料显示咧，佢曾经卷入一啲咧同色。有关的绯闻的，而且有根有据。 嗯，那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时间关系，下回分解。 好，好了，跟着下来呢，有没有什么食疗方跟我们分享呢？ 刚才我们讲饮酒嘛，尤其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呢，所以呢我就介绍一条解酒茶。 哦，好啊，这个有很多人都用得着、啊。 是一人量的。 嗯， 材料呢有葛花10克，花旗参5克，陈皮1角，还有呢砂仁3克。再讲一次，葛花10克，花旗参5克，陈皮1角，砂仁3克。 系，总之全部喺药材铺嗰度咧就执到噶啦， 实买到噶啦。 系，咁啊点样整咧？ 嗱，先整用滚水咧，将啲材料略为冲洗，咁然之后再加滚水焗佢15分钟就得噶啦。 嗯， 咁啊焗完咗之后咧，饮完一次再加滚水再焗都得，饮到淡味为止嘅。 嗯，咁佢个功效真系可以解到酒噶？ 系啦，尤其是葛花。它会解酒醒神， 花旗参咧亦都益气养阴、清火生津，陈皮就健脾燥湿、降逆止呕、晒人行气消胀、健胃止呕，都系对个胃舒服嘅啊！等唔好胀住个胃，等你唔好容易呕啦。 嗯， 咁成个茶就有解酒醒神。健胃止呕的功效啦， 嗱呢个就解酒茶，即系你饮完咗，饮到醉醺醺，饮佢就即系有改善啦。但假设如果系呢个情况系预先唔知得唔得咧？如果我啊今晚咧朋友约咗我去饮酒，又唔可以推，不能不饮，知道可能都会饮好多噶啦。咁我如果跟你呢条方咧，打定个底得唔得咧吓？ 啊，都有啲咁嘅预防功效噶噃， 系 起码心理上觉得啊，我已经有啲嘢帮紧自己啦。 嗯，咁我谂出门口嘅时候咧，就饮定系差唔多啦，嗬？ 可以噶吓、 嗯， 出门口之前啦吓，一个钟啊，半个钟之内都得嘅。 系咁啊，另外仲有啲咩小 tips 啦吓？ 嗱，头先我哋讲解酒茶啦，咁你好多时候咧，佢喺现场。你冇辦法有得飲噶嘛，係咪、嗯、你都要翻到屋企先至可能嗌屋企人沖俾你啊，先有得飲。但係如果你真係喺現場醉醺醺，好唔掂，咁你有一個方法可以按下穴位， 係都指住下先嚇。 係啊，介紹一個水溝穴，就即係我哋人中嘅穴位啦。 係 咁啊，喺邊度咧？大家知道人中喺邊度啦？個、鼻哥同個口之間佢有條坑噶嘛。 係係， 將嗰條坑咧分開三份。 嗯， 上嘅三分一。同埋下边三分二嘅交界点就 系 啦， 即系分开三橛，由上数落第一橛同第二橛嘅之间嗰个位置， 形容得好清楚。 系，嗯， 嗱、那个方法咧就系我哋用四只手指扶住个下巴啦、 嗯，哦， 用只大拇指屈起一个角，好似直角咁啦。 即系你即系成个手掌向住你嘅下巴方向，四只手指斗住下巴，咁剩翻个手指公就扼落个人中度啦，系嘛？ 冇错啦，唔好用指甲，指甲扼损自己噶， 系 吓。用个手指尖嗰啲肉， 系 就扼落去，好容易用力嘅。 嗯， 啊、手指咧揿落去个穴位嗰度，捽下捽下，啊，最好向上推下推下咁样。 好似即系其实力度都几大嘅，系咪？ 好容易用到力嘅。 系系系， 起码按佢咧一两分钟啊。 嗯， 因为呢度咧神经好密集嘅，咁你按佢咧，中医认为佢有开窍醒神、升阳嘅功效，咁当然仲有其他消肿啊、利腰骨啊等等嘅。 嗯，明白。好，咁啊，如果大家即系有呢个情况，系有朋友或者屋企人咧，即系成日饮酒嘅话咧，按多啲咁嘅穴位啦吓。 不妨一试。 系啊，好啦，咁下个礼拜咧就再继续啦，都系董其昌嘅呢个十戒里边嘅另外嗰八。戒是要解释的话， 是啊是啊。 嗯，下个礼拜呢就是正正的中秋佳节啦，八月十五是中秋，人月相圆的日子就见了崔博士了。 祝大家呢人月两团圆啦。 好，咁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先，不过那日都仲可以再继续祝的。 是啊是啊。 好，咁下个星期二见啦，崔博士啊，拜拜。 好，拜拜。 整个肚系孖正。 饮到晕汤汤，我都不会停息。饮到晕过过，个头起势平息。太淡我有仙境，尽兴你就饮清。饮到梦叉叉，强饮真够平息。饮到梦叉叉，醉猫双眼平息。 谂起头先崔博士讲自己当年嘅醉猫，刚刚嘅歌咧就系来自秋官郑少秋嘅《饮胜》，多谢你收听，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石硖尾村美彩楼九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火警发生在清晨五点半左右，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在约二十分钟之后救熄火警，期间大约有三十名住客自行疏散。香港单车代表李维斯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直落两场击败上海的钟天士夺金，是港队在今届全运首面金牌。李维斯在赛后表示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说今次的赛事对手比较年轻，战术发挥较容易，而且赛程不是很密集，有充足时间准备。李维斯今日会出战海林赛，他希望取得好成绩，夺得第一。北韩宣称在过去的周末和周日成功试射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又说这种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白宫发言人说美国仍然准备和平壤当局打交道，发言人说华府对于北韩的立场没有改变，仍然准备和平壤打交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北韩的举动显示持续最新发展军事计划，以及对邻国以及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双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轨并进思路以及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不断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阿富汗塔利班否认庇护阿盖达组织领袖扎瓦希里。俄新社引述塔利班发言人内姆表示，有关塔利班窝藏扎瓦希里的报道是假消息和谎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莫雷尔早前声称扎瓦希里目前住在阿富汗受到塔利班庇护，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后承诺阿富汗不能够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庇护所。阿盖达组织在美国911袭击20周年发布扎瓦希里的片段，不清楚拍摄时间和地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九月十四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经过人大常委会修订本港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选举会在嚟紧的星期日举行，选出有份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委员，选委 1500個席位中，過千人已經自動當選，當中有不少是新面孔。我們跟部分選委傾過，一陣聽下他們對新崗位的看法。 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束五會，而在今屆的投票率方面就有所下跌，並且是創回歸以來的新低，白票、廢票也明顯比上屆多。有澳門的學者就相信是當地取消民主派參選資格的事件帶來的影響，一陣間會講下詳情。 稅務局公布修訂慈善團體稅務指南，即時生效，列明從事或者支持任何非法或者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稅局會撤銷它的慈善團體免稅資格，但指南沒有說明怎樣才叫做不利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我們問過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一陣聽下他怎樣解讀。 美國有研究就顯示，接種了復必泰疫苗的年輕人更加有可能引起心肌炎而要住院。我們訪問了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他說會稍後也會跟我們說。